或者或多或少变换了一下不同的节奏，但是以这样的一种开场作为一种仪式感，这算不算是一种仪式感呢？关于仪式，可能很多人会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在确切的某个时刻然后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好像就会被认为是仪式感的一种。为什么上来先说这么多，是因为今天我们的话题就和仪式感有关系。在这里，那些生活中的仪式感，怎么会想到这儿呢？是因为啊，起因是这样的，有一位朋友马上在五一的时候要领证了啊，对，到了春天嘛，很多的婚礼啊还有各种的喜事啊都要开始办起来了。然后但是他跟我倾诉说，其实他并不太想要一个传统的中规中矩的婚礼，因为他是一个不喜欢仪式感的人。诶，听好了这个设定，他说他是一个不喜欢仪式感的人。于是呢，我们就由仪式感这个词进行了一番讨论。讨论的结果我想先不告诉大家，在这儿我希望我们把这个讨论扩大，变成一个大家集思广益的地方，来帮这个朋友出出主意，他到底该不该办这个婚礼，或者说生活当中那些所谓的仪式感到底有没有必要。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那些生活中的仪式感。当然就算你对要不要那个办婚礼啊，或者是有这种的仪式感发表看法的话，或者你还没有类似的经验和想法，你也可以说说你在生活当中的一些仪式感，或者你认为仪式感是否有必要。总之关于仪式感的一切都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范畴。好了，说完我们今天的话题之后呢，如果你现在已经开始心里痒痒的，想要忍不住去分享你的感受的话呢，有几种方式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络。第一种，你可以收听，把调频调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用在电波当中声音交流的方式和我产生这种勾连。另外的方式呢，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在花椒的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样子了。我们的直播间也是布置得非常精心，比如说这个角度可以看到一个正面的杰克堂，这是侧面的杰克堂，还有这边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复古的老式的拉黑胶唱片机和一个复古的老式的台灯。其实这些也是仪式感的一种，每次到了晚上10点打录机的时候，在这个镜头里边你们会看到的这些物件，它们的摆放的位置，其实也是一种仪式感，有没有发现呢？所以如果细心留意的话，在生活当中很多的仪式感还真的是就存在在身边。那我们先来听首歌，大家也可以告诉你的想法。当然如果你有一些悄悄话小秘密想跟我们说的话，还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982后援团，扫一扫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群，一个大家庭。另外呢，或者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博一块儿杰克堂，块儿话音，所以记得是六个字。那我们开始听歌咯。今天的第一首歌，选择题，来自莫文蔚。仪式感，你选择哪一个？ 火红喧哗的深夜，在对街等待，你却用一座房间深锁住了身体。爱这东西，你或你想选择题，疲惫的想休息，规则在打乱你心里的头绪，在抬头看着你，答案不在哪里。越渴望美丽的幻想，越怀抱固执的倔强，模糊的爱最动人的模样，微笑的力量，你选择的光芒越闪亮，失去后该怎样抵挡，我怀抱在你身后等天亮，微 说对不起。爱偶尔会淘气的想选择题，走过来扰乱你，调皮的撩拨你心底的情绪，再抬头看着你，答案就在那里。越渴望美丽的幻想，越怀抱固执的倔强，模糊了爱最动人的模样。微笑的力量，你选择的光芒越闪亮，失去后该怎样抵挡？我怀抱在你身后等天亮。微笑的力量，越渴望美丽的幻想，越怀抱固执的倔强，模糊了爱最动人的模样。微笑的力量，你选择的光芒越闪亮，失去后该怎样抵挡？我怀抱在你身后等天亮。微笑的力量， 选择题来自莫文蔚。上来就给大家一道选择题，你觉得生活当中到底需不需要仪式感呢？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那些生活中的仪式感。而这些选择这些问题，其实是由一个朋友的一次聊天说起的。他在说，虽然是马上要领证了，但是却又不想办婚礼，因为总觉得这样的仪式感特别的没有意义。但是也会有人会很尊重生活当中的那些仪式感，比如说我还认识一位朋友，他每次要看自己特别喜欢的电影的时候，当然在家的情况下用电脑来看的时候，就会沐浴更衣，然后端坐在电视机前。所以他对他来说，那是一种仪式感，是对他喜欢的电影导演的尊重。所以哪一种是对，哪一种是错呢？绝对没有绝对，不过是一道一道的选择题罢了。那么如果是你呢，你会选择在生活当中增添一些仪式感的小细节吗？其实好像听上去这个话题有一点大，但实际上一点也不。比如说我们如果仔细想想看啊，最近不是特别流行叫什么，不是最近了啊，很长一段时间叫什么手机先吃。自从有了社交网络朋友圈各种平台之后，你会发现啊，很多的朋友在吃一道好吃的美食的时候，就先用手机拍一下照。虽然这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也可以称为是一种仪式感呢。我先给你们一个小小的启发而已，然后就等着你们的答案了。关于生活中的仪式感，我还想听到更多。一边来听歌，一边来聊关于仪式感。这首歌的名字就一如我们今天所要聊的主题，仪式感。 一点半，电影演完，你说走吧，湖边，文字撩人，烟尘满天。说起旁人，就是死性不改，坏习惯。3点半，你望着天，计算告别时间，曾经遥远，岁月转眼，突然想起那年漫长夏天，你笑得甜，还没黑眼圈。彻夜未眠，还偏要拍一张旧照片。我仰着脸，说慷慨誓言。明月多情，笑风华正茂，荒唐少年，昨夜还没写完。 年，各有心愿，开始减少见面。我写问卷，你拍了片，也来不及伤感，反正寂寞谁合眼。世界两端，前路北辙南辕，过去回忆已经拆迁，离别情绪输给闷热夏天。你笑的天终于说再见，回首隔山我扬起脸，说感谢思念，祝你勇敢，多年后依旧灿烂笑脸，故事都没说完。你笑得甜，却也花了脸，道路长，脚步再慢也抵不过时间， 仪式感。在花椒上面看到很多朋友已经进入到了我们活力九八二的直播间，比如说二宝宝宝，还有 MK， 还有眼睛为你下雨，龙上上，有客自远方来，张小哲，何思，龙上上等等等等，已经看到你们了。然后刚才看到有人夸我一句，对，掏赖是不是？夸我的话从来都不会错过。我们今天聊的是仪式感，生活当中的那些仪式感。刚才我起了个头，比如说有人会在吃好吃的之前先给那个好吃的拍张照，俗称手机先吃，是吧？那在我的启发之下，哎，我这边也收到了一些回复，比如说啊，刚才有那个看电影要沐浴更衣的，这还有看书的时候要点根香，这是为什么呢？是要看看一根香可以读多少字吗？当然还有最简单的，说生日一定要买一个蛋糕，认认真真的唱生日歌，许愿，吹灭蜡烛。好像脑海当中浮现了一个特别可爱的画面，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其实不管是一个人过生日还是几个人过生日，我的意思是哪怕是一个人也要买一块小小的蛋糕，在上面插一根蜡烛，然后自己去唱那个生日快乐歌，听上去好像有点寂寞是吗？但是为什么我脑海当中浮现的是这样的画面，而且会觉得特别有爱呢？我要好好检讨一下自己到底此刻的自动思维是什么。这边还有朋友说，坐床上玩手机之前先打开一本书，这是他的仪式感。但是我很好奇，这本书打开之后会不会真的看呢？还是说它真的只是一种仪式？还有很多，比如说像妹儿，他说撕日历吧，我觉得能够坚持撕日历的人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每年到了年初的时候都会买一个，就是那种手撕的那种什么单向历呀，或者是各种各样的那种手撕版的日历。但是差不多到了半年左右，后面的就基本上永远停在了，定格在了某年某月的某一天，直到最后年底的时候再把整本废掉。至少对于我来说是这样的。所以对于记性不好的人来说，到底需不需要仪式感？还是说对于记性不好的人来说就尤其需要仪式感，因为这些仪式感会让他们记得一些事情。好，我要开始认真的思考人生了。思考人生的过程当中，先来听首歌吧，关于仪式感。 很喜欢的一支乐队 The XX。 I don't blame you, we got carried away, I can't hold on to an empty space. Now you found when you start to orbit, it could be love. I think you're too soon to call us old. When and where did we go cold? I thought I had you on hold. And every time I let you leave, I always saw you coming back to me. When and where did we go cold? I thought I had you on hold. I think you're too soon to call us so. When and where did we go cold? I thought I had you on hold. And every time I let you leave, I always saw you coming back to me. When and where did we go cold? I thought I had you on hold. I thought I had you on hold. 收听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刚才有一些朋友说到了生活当中的那些仪式感，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关于仪式感，我们到底需不需要呢？或者尤其是那些比较被大家认为不可错过的人生仪式，比如说结婚，我是说婚礼。因为其实这就是我们这个话题的缘起。一位朋友说啊，其实真的还挺不想办婚礼的，如果不是为了家里人。我觉得自己就是那种讨厌仪式感的人，这是他对自己的一个定义。于是呢，我们就开始了讨论。所以今天我想把这个讨论的范围再扩大一些，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那些仪式感，或者你认为到底是不是需要仪式感。比如说这边就有一位朋友说了洗手杖，定期买花，化妆上班，睡前点香薰，定期整理房间，用胶片记录点滴，还有就是每到一座城市必买冰箱贴。其实刚才他所说的这些可能很多人都会做， 比如说定期整理房间呐、然后买冰箱贴呀、或者买伴手礼。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很难会想到，其实它就是一种仪式感。嗯，还有人说，我看看啊，刚才有一个，对，吃饭的时候要选好看的碗。嗯，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仪式。虽然说叫它仪式感好像有点夸大了，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忽略掉人和物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我们能够想得到的是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和连接，但是其实人和世界本身也是有那些微妙的联系的，而那个我喜欢的东西本身也是可以映射着我们自己的内心。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手里捧着它，就会格外的珍惜，然后会更专注的去吃那一口饭，更专注的看那个碗，会更专注的享受当下。一个一个的小时，一点一滴，然后慢慢汇聚，才会变成啊。还没有把刚才那首歌调过来。我其实这样的一种行云流水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接下来要播的这首歌的名字，我觉得就可以用刚才的那种说法，就是一点一滴，最后终于汇聚成了一万小时。一万小时来自宇宙人，这是我还很喜欢的一首歌，尤其其实前奏那些听上去零零碎碎凄了坑坑的，不知道应该用什么形容词来形容哈，好像这个世界当中有很多的声音，微小的细节被我们忽略掉了，但是他们把它们捕捉下来变成音乐，来自宇宙人。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 98.2 ，AM 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我是杰克唐，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欢迎回来，包括这里是十点答录机，所有的在晚上22:32，也许会因为等着这样的片花，等着这样的一声问候而坐在直播机啊，什么收音机前，对，我是坐在直播间，你们坐在收音机前，或者是捧着花椒在看直播的你们，也许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仪式感，是一种互相陪伴的仪式感。已经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在花椒上面留下了自己的足迹，比如说像啊叶是吧，应该是叶吧，还有 Jeff 姐夫、败局，谢谢你的分享，花谢无人看，谢谢你的夸奖，好像还挺押韵的。还有刚才很多的朋友为我们今天的话题做了留言，一会儿我们来一个一个的来分享。再来重播一下我们的话题哈，我们的话题就是那些生活中的仪式感。说到这儿就看到有一个朋友发了一个小小的礼物，有礼物也算是一种仪式感。所以生活当中的那些仪式感有哪些，或者你认为生活当中到底需不需要仪式感，都欢迎与我分享。有这样几种方式可以找到我们，比如说你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这里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呢可以在花椒上面来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各个角度。对，然后让我想一想，我们应该怎么来界定仪式感这件事情。其实说到仪式感的时候，我是想到了小王子，就是那个成人童话小王子当中狐狸先生的，当然也不知道他是先生还是小姐，总之就是那只被驯养的狐狸，他对小王子说的那段话。他说你最好每天在相同的时间来，比如说你下午如果4点钟来的话，我差不多3点钟的时候就会开始开心，开始雀跃，感到幸福，那幸福越接近我就会越觉得幸福，到了4点的时候我就会坐立不安，我就会发现幸福的代价。但是如果你随便什么时候来，我就不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准备好我的心情，所以应当有一定的仪式。这是狐狸的答案。狐狸的答案是生活中需要一定的仪式来提醒我们记得，来提醒我们记得当下，记得去感受那种即将来临的幸福。刚才我看到有朋友，我看看能不能把他刷上去啊，已经有朋友跟我做了互动留言，有一位叫做好长，每天都在花椒直播啊，这也算是一种仪式啊。对，刚才好像我记得看有我已经找不到了，但是没关系，我记住了。他的留言是这样的，就是 每天不换睡衣不能睡觉，这也算是一种仪式感啊。对，不是随便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合衣而眠的。那关于仪式感，生活中的仪式感，你还有什么想要分享的？给你一首歌的时间，好好想想。Angel， 上一秒我在台北看烟火，下一秒你在上海的某一朵，你感觉我投降，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上一秒我在柏林落大雨，下一秒你在蒙古天气晴，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人生到处是假真情， 变幻莫测捕风捉影，有几个陪我等雨停， 难得真心情， 天高海阔我的原名 繁枝的点赞，看到你了。还有，日月熊孩子家的迪明等等。 在斑马线奔跑，下一秒你在路口看手表，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上一秒我在为某事烦恼，下一秒你在人群中嬉笑，你感受我。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人生到处是太聪明， 随波逐流翻山越岭，有几个陪我数星星， 难得傻兮兮， 深藏不露一颗真心，谁懂你， 岁月为我大浪淘沙，而你被留下，我的世界流转变化，你却没时差， 上的另一个我。谢谢思彤的阳光礼物，还有一个香吻。刚才好像还看到有人在问喜欢看什么电影，因为这首歌叫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所以我就想起来了，我自己确实还挺喜欢的一个电影叫维若妮卡的双重生活啊，当然这不是唯一喜欢的一部电影，只不过因为这个歌的名字让我想起了它，讲的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会不会存在着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另外一个人呢？只不过你们分处在不同的时区、不同的空间、不同的时空，所以你们永远也没有办法相遇。但是光是想想有这样的可能性，就觉得让人兴奋不已。 而这部电影讲的差不多就是这两个人总是在冥冥之中碰到了彼此的故事，听上去是不是很有戏呀、啊、很有故事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提到了生活中的那些仪式感。我在知乎上面看到了一个关于仪式感的我认为非常有趣并且有道理的一个解答，大概的意思是说，人为什么需要仪式感呢？我们大家都看电影、看故事、看书，所有的故事其实都有一个开头，一个铺垫酝酿，一个高潮，一个结尾，就是我们俗称的三幕剧。对，怎么样也有开始，有高潮，有结尾，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结尾。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有些故事并不是像书里面所描写的那样跌宕起伏。当然其实现在很多的电影或者书也不是像原来的那种最早的三幕式戏剧的写作手法一定是这样遵从这样的一种结构，而是说它更像是截取生活当中的一个再平常不过的片段，哪怕只是在它行进的过程当中就戛然而止了。但是依照我们人类的心理习惯，我们还是会喜欢那些有因有果有结局的东西。但是当我们发现生活当中一个一个一个的时间也好，事件也罢，像行云流水一般的就这样，行云流水这个词用的不恰当啊，像流水一般就这样淌过去了，应该说趟过去了，就会遗漏下一些什么。我们总是会需要一些小小的坐标的。我觉得这些小小的坐标就好像是你在游泳的时候，哦，这是50米了，哦，这是100米了，在前面是150米。你看到这些坐标，你就会对自己的过往所有的经历印象更深刻。嗯，这个部分是我的一点点的理解。当然关于仪式感我也想听到更多你是怎么看的。刚才我看到有朋友关于生活中的仪式感，他们说到的一些仪式感，我觉得有一个可以形成一个系列，我来挑着读哈。就是从确立关系开始，从确立关系开始的时候呢，就要先送定情信物，这算是一个仪式感。然后另外有一个朋友说就是说爱你之前要看着你的眼睛，看着你的眼睛然后说我爱你三个字啊、哦，听上去就还很有仪式感的温馨。还有最后分手也要好好分，比如说吃个散伙饭什么的，所以这也算是在一段恋爱当中完整的仪式感了。还有呢，你们呢，你们怎么来看待仪式感，或者生活当中的那些仪式感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又有哪些可以和我们分享的呢？谢谢痞子与戏子关注了主播，谢谢你们还有人虎等等，还有初心，谢谢你们的关注，也谢谢你们的礼物啊！我想关注应该也算是一种仪式吧。那继续来听歌，一边听歌一边来聊仪式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 CD 又跳回去了，所以呢我要重新来布局一下。本来要播的这首歌应该是这一首，把它调到好了。UC 就是你等着瞧吧，可以这么翻译吗？ 我看着站在远方的你依然如此美好如往昔， But you know 有些话就是不能明说。 哎，趁着这段音乐我可以回复一下烟花只是瞬间97006的问题。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十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唐。我们今天来聊的是仪式感。 我的微博一块儿杰克堂，块儿欢迎随机的十六个字，在上面可以给我留言或者私信，或者呢你也可以进入我们的直播群，扫一扫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十点大陆机大家庭等你哦。小娟的礼物，谢谢你们。我们今天聊的是仪式感，仪式感是什么？刚才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解读，仪式感是你知道你要等的人快到了的那种心动，仪式感还可以是哪怕是我们今天晚上的一个问候。刚才有人说我们的节目到几点钟结束，刚好啊，这也算是一种仪式感，因为其实电台当中的每一个节目都是相伴大家在某一个时刻和大家说你好，然后在某一个时刻和大家说下次再见。所有的这一切如果你想把它看作是一种仪式的话，通通都可以。所以在我看来，有的时候仪式感重要的是那个感字，而不是仪式那两个字。仪式有的时候是做给别人看的，仪式是那些约定俗成的。就好像我们回到最开始和闺蜜聊的那个话题，她说虽然领了证，但是又在想要不要举办婚礼，她讨厌所有的这些仪式的东西。所以其实这个重点是讨厌那些所有看上去是为了别人而做的仪式。但是仪式感就不一样了，仪式感是一种感觉，是你对它的一种解读，或者说它对你来说重要的那种感觉。所以你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加强这种感觉。我们总是在问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有的时候 如果你问别人说，哎，你觉得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对方有可能沉默，也有可能说，你最近没事儿吧？对，我们会去想，或者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开始去思考，但是关于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我们却羞于开口去和大家去分享。所以这个时候好像仪式感就会显得很重要，因为这一个一个的仪式，一个一个的仪式感，它会提醒你我们的存在是有意义的，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它都是有一个理由。也许你会觉得这样的所谓仪式感或者这样的意义，如果用存在主义的说法来说，或者虚无主义的说法来说，也根本什么都不是。但是就算在生命当中，我们经常会说看到宇宙有多大，自然有多大，自然就会觉得自己渺小了。但就算是那个渺小的自己，就算这一个一个的仪式感看上去那么的微不足道，但是我们还是会拼命的去抓住，拼命的去呼吸，然后去感受当下，因为这所有的一切对于你作为一个个体来说是无比重要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差不多快要结束了，我应该为它做一个什么样的结尾呢？因为在一开始我们就说到了这个小小的和闺蜜之间聊天的这个话题，她说要不要举办婚礼这件事情，由此我们引发了关于仪式感的讨论。我也看到了很多朋友自己的留言，关于仪式感的思索，还有包括很多说，比如说在电影院吃爆米花，然后马拉松前最后的早餐要吃一碗泡面，还有包括比如说要看球的时候一定要先把球衣穿上，所有的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来自生活当中的仪式感。于是答案好像也不言而喻了。类似的聊天，我和朋友最后的结论是去找一个你认为对你来说有仪式感的方式吧。这个方式未必是一场盛大的婚礼，因为如果是婚礼，它就沦为了一种形式，一种仪式。但是让你有仪式感的东西可以是和爱侣的一次长途旅行，或者什么其他的，写一封尘封的信给十年后的自己，这些电影当中的桥段。不管怎么样，那种仪式感是只属于你们两个人的就好了。所以今天的故事有了一个最后的我认为还算是完满的结局，不知道对你来说是否还满意呢？希望你可以告诉我。欢迎加入我们的十点答录机大家庭，扫一扫这个982后援团著名十点答录机就可以加入我们了。或者如果你有悄悄话想对我说，也可以来关注我的微博一块儿节课堂，快有话音，所以记得是六个字。最后一首歌了，我已经选好了。 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最爱你，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最爱你，上天实现了我的心愿。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最爱你，音乐和你都是我呼吸的空气的空气，有了音乐有了你我才能呼吸能呼吸，既然实现了我的心愿，我要和你和音乐永远在一起在一起。是